近日西城区公布了新一轮的就业政策，围绕稳定就业、扶持创业、职业技能培训、辖区劳动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均提出了新举措，扩大了享受政策人群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与通州区卫计委正式签署合作协议，共同建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，预期通州院区将于2018年10月开业，一期开放床位800张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谁能爱你比我

子的心情，我也不说曾经那样想太逃避。如果当时的心有灵犀，能当作我们爱过的真理。 陈道明是娱乐圈里读书最多的人，每天都会拿出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书。别人形容他清高，觉得他有架子，总是端着，对他敬而远之的人多了去了，但喜欢他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因为他谈吐里有墨香，身上带着书卷味，对朋友坦诚，做什么事都不会藏着掖着，喜欢直来直去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，阅读让他与众不同，不谄媚，不世俗，更不主动迎合。书给了他风骨，也让他学会了坚持和自律。 Baby， 不要再哭泣，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爱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带走，去跟随。每一次

炎炎夏日，管家帮给您带来冰点折扣，日常保洁抢购价99元三小时，高端家政品质生活，好家政就找管家帮，1000万家庭的一致选择。下单热线95081。 贵吗？ 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低至68折，真不贵。 累吗？ 乐车帮 APP 在线预定，还能选择上门取送车服务，真不累。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渺，飞去了，纵然是千古风流浪。风萧萧，人渺渺，快意刀，山中草，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才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，还是热烈以后乱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 解脱是懂擦干泪，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。 温柔，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 你生我的杯子里的书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由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会同13个市政府部门制定的12幅政务公开惠民便民地图，通过首都之窗政务门户网站正式向社会集中公开。这些地图涉及空气质量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保障等各类民生事项，将最大程度为首都市民生活提供便利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市消费者协会对北京旅游消费市场开展体验式调查，结果显示，与2016年相比，此次调查退团体验和一日游体验水平均有一定程度提升，但强制消费仍普遍存在，部分旅游过程与合同不符，旅游产品与网站宣传不符，给消费者出游添堵。赤峰市旅游招商大会暨全域旅游发展论坛将于7月14号隆重启动。此次招商大会共推出招商项目80余个，其中重点项目20个。赤峰市将通过这次大会引进项目进行签约，把丰富的旅游资源变成旅游产品，推动赤峰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。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市疫情通报会上，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了今年的 H7N9 疫情情况。截至目前，北京已报告疫情27例，死亡病例6例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吴奇隆双飞，其实吴奇隆在单飞之后出的几张专辑都还不错，只可惜传唱度并不高。吴奇隆在小虎队当中就是专门负责唱高音的，算是颇具唱功吧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